你还要赚更多更多的人民币，你还想跟大蜜和悍马站在一起，最亮的 bling bling 漂亮的 P1 配色的 new era， 别装逼了，真不是我说，这里又不是美国，每个人穿的那么火，真正玩音乐的有几个？如果说你还是一耍范的拿样的，那就千万别跟音三身边站着，喜欢北京 hip hop 的孩子不是你那样，别拿着你的破 CD 来我面前走面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带刺儿的北京味，让你看看真正北京 hip hop 的根儿。操，我知道说到这儿又特多 MC 不服气，没关系，这冰凉的麦克风都愿意在我手里，所以哥们儿现在说的那个人就是你词，我真没时间听你蛋逼，我只是喜欢音乐，最讨厌做生意，我知道你呀利用他挣了好多钱，但是我现在只想为他出张唱片，我还要为他付出更多更多，包括我的痛苦悲伤与快乐，我失去了太多却学会了执着，站在这条路上我什么都舍得， 叫我们阴三儿，因为世界太黑了，不管到哪儿都得小心，别让人给阴了。阴三儿，生活实在太废了，美国已经缺了，就都别再跟着追了。阴三儿，带你回到大街上，给你自由的说唱，让你感觉太爽了。阴三儿，我们是北京的 hiphop， 不想被花的，跟我们一起回地下。你做你的买卖，牛逼你范儿别改，光想要我东西，你找我我不在。北京的范儿，从中国到国外，永远不会消失，因为精神一直存在。带着 new era， 你也不够 hiphop， 穿着红黄绿，你呀也不知道什么意义。没事儿，别放羊屁，别炫耀你的破 CD， 我听你的道理。商业我不信，大白 T 大肥裤子我见得多了。Air Force 大金牙我就不想再说了。管好你们的妞，看好你们的车，谁的媳妇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他妈不负责。台上 MC 说着，后边 DJ 搓着，不管路有多难，我们一直没停过。你们羡慕我的天赋，需要银三帮助，对兄弟只有爱护，别误会了我的态度。我们不想满大街找孙子，所以都别装了。那些不规矩的老外都被银三兄弟伤了。我混得再牛逼，也不会对着逼唱歌。牛逼过来弄我，看看谁兄弟多。十个 hiphop， 有九个都是缺的。漂亮的妞见银三兄弟也得撅着，给你几酒瓶子，咣咣咣，还不如生几个孩子，咣咣咣，都一样。他妈世界都脏了，你们舔着逼脸说你们放屁是香的，歌里都说自己出门上街带着枪的，怎么我刚掏头点根烟，你们丫就慌了？别， 阴三民间的范儿没多大面，聚在一块玩上假的大腕都他妈得露馅。阴三，我们的正事不是挣钱，想听真正的中文说唱，我们就会出现。阴三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看不了身边人受欺负，容易犯浑。阴三，真实的感觉，做自己的音乐，告诉你我们看到的一切。阴三的动机是动你，因为你不是东西，普通话还没讲流利就开始吹牛逼，这不是流行音乐，大家看包装，说唱从街上到现场更倾向着质量，注意新的规矩已经重新树立，别拿你的假唱在我舞台浑水摸鱼。 freestyle 跟假的微笑没有一样可靠，介绍跟谁都好，没人喜欢墙头草，我们不做井底之蛙，别叫我嘻哈，没有时差做法的反差，有人不讲实话，水平还不过硬，现金给你太多信心，你说你代表北京，你的乡音让人没办法相信，用你嫉妒的技术让你记录，你也无法记住，所以必须分清楚，因为我们更在乎。没学过在节奏里放纵，别在阴三面前放纵，我的话你听得懂，别再继续装聋。 傻了吧，倍儿生气是吧？我又没说你，你着什么急啊？甭怕我们说你名字，是不是？没事儿，阴三为你留着面子呢，你们就这么干吧。还有更狠的呢，你们俩等着。